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十点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，要详细阅读说明书，按指示做每个步骤。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，做鼻腔拭子测试，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，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。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，按指示搅拌。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，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，然后读取结果。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。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。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，结果为阴性；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，结果为阳性，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。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。经常自我检测，有感染可尽快察觉，尽早得到医治。除了保护自己，亦可保护身边的人。自我检测，护己护人。 他深信世上无难事，就算要坐轮椅，他都可以一拍又一拍打入世界前列位置。手下留情，用真人真事唤醒你的斗志。有请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。 世界嘅舞台啦，即係我好似覺得睇緊足球小將咁樣啊！呢個由即係由呢個南國隊一路打到上去，而家打到世界舞台啦。咁當日曾經借出場地同埋即係傾囊相授秘笈嘅嗰班人，而家就變曬對手啦。好啦，即係講翻分享翻少少啊！呢個即係東殘奧嘅過程係點樣呢？ 其實是一個勁混亂的情況，因為首先它延期了一年，這個已經是超級混亂 的，打亂了你們的部署， 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年後發生什麼事，而且一年會發生很多事，我一年不見到對手，我不知道我的對手是怎樣、你會不停地質疑自己練得好不好，因為我一年裡面其實自己都發生很多事，譬如香港有四波疫情，有時有得練有時沒得練，然後我媽咪又患了個重病，我照顧她，然後我剛才說去殘奧之前過幾兩個月，然後我的女兒又過生，好像拍劇一樣，即是你自己會自己知道自己好，但你不知道你的對手發生什麼事，你會質疑自己。另外那件事全香港都望著，你會有真很大壓力，但是你不可以想，因為你是隊裏面的第一哥啦，咁另外仲有一個運動員同你一起出去，你冧成個隊都冧，你喺度十幾年都冧，佢入咗你幾年，咁佢好容易冧。 即係朱文佳嚟先 係，冇錯。咁你真係唔可以，因為朱文佳入咗嚟五年啫，即係一六年先入嚟，但我零九年已經喺度，咁你係有咁嘅責任，你係要好 tough 咁樣喺度。又係我啲啦，報喜唔報憂啦，即係我哋係好食曬應該 OK 嘅咁樣。咁啊，好大壓力啊，咁啲嘢又同埋你入境又好麻煩啊，要 download 900幾個 apps 啦，然之後做唔知4000幾次測試啦。咁然之後又嘥多好多時間啦，咁樣然之後你又好驚會感染，一感染你點 fit 你都冇得打比賽啦。所以即係好似步步為營，搭飛機又唔可以飲佢杯橙汁啦。 係咪真係喺飛機上面完全冇掹低個口罩？ 冇㗎，我哋直情係之前我哋自己隊要求自己，我哋自己開我都要求所有跟隊嘅，你唔好剝低口罩，你頸渴都唔好，因為四個鐘頭幾就唔係忍咗佢咯。因為我哋自己中咗，我都仲可以話我抵死，我自己要去打比賽，我都飲佢杯橙汁，然之後唔小心感染到。但係側邊嘅人如果佢哋中咗，我哋因為係咁嘅接觸啫，我哋都冇得打。但係你係摧毀緊一個人一生嘅夢想，咁即係大家盡量唔好俾呢啲遺憾發生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好 strict， 每個人都好 intense， 特別係運動員超級 intense， 我件事好好緊張。咁然之後去到當地啦，入境，咁然之後又即刻去穿。其實同以往嘅大型運動會或者